普罗政治民声起义。My Radio 2014。 咦，你咪 shadow？ 唔系 shadow 咯 ，shadow 靓好多。 唔系、哦，星期六晚11点，My Radio 达人在线、哦，我有睇你噶、哦。 你睇下你啊，做埋啲咁嘅字幕，而家周围都有人认得你啦。喂，走啦！ 欢迎下次光临，仲唔快啲去做嘢？ 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，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、讲人生。 Swag。 记住星期六晚上的11点，各位亲戚朋友上嚟俾面，又恐怖又搞笑，有你哋疯癫。冇错，我讲紧嘅系达人在线 ，Yeah， 24404088 My Radio 达人在线 ，Check it out。 拥抱大香港主义，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。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星期一至五朝早8至10， 主持黄杨达、黄毓民、郑松泰、陈四、淡仔、Christine、汤姆、双杰。 各位观众有礼，而家又到咗粤字会唐文嘅时间啦。小弟系曾卓文，今日呢？我哋想介绍一下一啲情态词，比如屙过啊、咸湿啊、奄尖啊、孤寒啊等等。不过未介绍之前呢，就有一啲特别嘅呼吁。大家都知道啦，喺呢个英国领事馆门口呢，有话马俊朗，即系靖远太子喺嗰度留守咗差唔多2个月啦。佢就风雨不改喺嗰度。落緊大雨呢，嗰啲帳篷滴晒水啊，淋濕晒張被啊，佢都仍然堅持嘅，非常令人敬佩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馬俊朗呢就會將會遠赴呢個英倫嚟到向英國嘅國會議員陳情，請英國譴責中共違反中英聯合聲明。咁喺呢度咧，小弟想呼吁下喺英国嘅港侨，如可唔可以，譬如帮下忙，提供国会附近嘅住宿地方咧，同埋请各位英国嘅香港侨胞，帮下忙，联络一下英国嗰边嘅传媒嚟到帮阿马仔做势。同埋睇下可唔可以聯絡到英國嘅國會議員嚟到答路啊？咁馬仔馬俊朗咧係老實人，個人心底善良，童叟無欺嘅。各位嘅捐款咧，相信佢一定會非常清楚交代。中英聯合聲明點解咁重要呢？因為咧，順便講一講啦。如果冇咗中英聯合聲明咧，中共就冇咗香港嘅主權啦。原來咧，這個南京條約就係滿清同埋大英帝國簽署嘅。咁滿清嘅繼承人就係中華民國啦。但係中華民國就一路唔理香港嘅。咁所以 香港的主权变成悬空了，而中共呢本来就没有香港主权的，全靠英国佬呢那陣時喺1984年同中共簽署咗呢個中英聯合聲明，應承將香港交俾中共，咁中共先至話有香港嘅主權啫啫。但係最近英國首相咧已經講到明啦，呢個中共唔俾英國嘅議員嚟香港考察聯合聲明，咁啊違反咗中英聯合聲明嘅精神，而呢個中共駐英國的公使啊，倪堅咧，亦都同呢個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Ottaway 講過，話中英聯合聲明經已失效啦，所以而家係爭一步嘅啫。只要英國政府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共違反中英聯合聲明，又或者中共的國務院正式宣布中英聯合聲明無效呢，中共就沒有了香港的主權了，到時香港呢想怎樣都可以了。好了，我們現在繼續講回這個廣東話的情態詞。第一個想介紹的詞就是扭令了，扭令呢俗寫就是這個剔手邊的扭和剔手邊的令，就通常就以為這樣扭下令下就是等於扭令，即是说很多枝整啊，猶豫不決啊，推三推四啊，这样的意思。但是呢正確寫法呢原来是樹心邊的扭令、哦、这个原本呢就是讀扭泥的，不过变了音，一音之转就成为扭令了。我们看看这个古代用法啦。嗱，呢個扭泥或者扭令咧，就有三種解法嘅。第一種就係解羞愧啦，譬如《書經》五子之歌有云：屈屠夫如心，顏口有流泥。啊，屈屠夫如心，顏口有扭令，兩種讀法都啱嘅。咁啊，呢個又有孔傳啦，就話扭令心惭，即是心中惭愧啦。另外就是宋朝啊苏东坡的策别十二，其心安于为善，而扭令于不义，是故有所不为啊。清朝李慈铭的梅村集有云：每罪及逆代之际，格格阻碍，若因人笑楚公而并至共其扭令局脊之状啊，咁所以呢个就係羞愧嘅意思。咁第二个意思又点呢，我哋睇落去啊。第二个意思呢就係猶豫啊踌躇啊，呢、這个就通常广东话嘅扭令就係指呢个意思嘅。譬如魏书文苑传有云：文商馆客源紧约，诸人当贺，推子声合陈词，子声九牛离，乃推六粗烟。又可以读做子声九扭令，乃推六粗烟，即是他扭扭令令，不想出来讲嘢，咁啊推三推四。另外啦，唐朝韩厄有首诗就话：扭令非壮志，摆脱是良图啊。此外，五代王定宝又有首有篇文就话：时中书舍人坦当制，扭令含豪久之啊！咁所以呢个扭令咧都用咗起码二三千年噶啦。咁啊，扭令仲有一个解法就系、是、退缩不前或者局缩不新貌啊。譬如旧五代史嘅《唐书》，安从霸传有云：安怀普以临陈扭令为景炎广所诛，清朝今人岁。又有诗叫做咩话？秋雨甚甜且坏，且坏啊！扭令幽隐升堂街，细碎如虾实沟血啊！下一条片唔该。好啦， 另外一个词呢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就係牛豆啦。牛豆呢俗寫就口字边做个牛啦，同埋口字边叫做个豆。咁呢个当然係拼音文字嚟嘅啫。正確寫法呢就係呢个树心边㗎啦。通常呢啲情态词好多时都係用树心边呀，或者呢个心口嘅心嘅做部首嘅。因为係有关嗰个人嘅心情㗎嘛。呢个字呢就可以读牛豆又得。咁但係呢我哋睇呢个树心边呢个做句子嘅句。呢个字讲稳话夫漏切集稳会稳唐稳呢正稳就话阴咎喎。玉篇愚貌，即是愚蠢的样子，戆居居的款式。另外呢豆啦，牛豆的豆，讲稳和集稳就说阴谋，谋和豆呢都是相声叠稳。牛豆就是愚貌啦，即是戆居居的样子，戆居居的样子引申呢成为呢就木口木面，样有些不开心这样。下一条片麻烦。嗱，我哋睇下啲古书用例啊。楚辞啊，九辩有云：言汪洋而不喻系，直牛斗而自苦啊。唐朝阿韩愈嘅《南山诗》：望如是桥首，辟失生牛斗。啊，咁另外呢，张炳麟呢个近代人啦嘅《代以言否论》：总统之选。非能自容，妄令劣得之，故须以全国人民劳言推举，不至牛斗而失其伦也。严复的袁强：反事而观，夫久其民契，虽牛斗，各奋其私，则其群将换。下一条片麻烦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再介绍呢个柯过啦。柯过即系形容人支支整整、三心两意、犹豫不决啦。咁呢个柯字呢就不决之意。譬如唐稳啊、集稳啊、稳会啊、正稳就话于乌于何切音柯啊。咁呢个暗柯不决也。譬如韩愈的《石鼓歌》：渠肯感激徒庵柯。另外讲稳啊、正稳乌可切，集稳会稳以可切音柯。这个柯挪若太茂。咁下一条片唔该。好啦，柯过嘅过啦。这个过呢就康熙字典话音居何切，古通家就解做古代的妇女首饰。咁譬如唐允集允啊，允会就话假我切，正允就话家我切，说文解字可也，从可加声。譬如诗经小雅有云：家以妇人，哀此情毒。另外啦，家以能言，又欲篇家也。另外允保业居何切，音歌杨子太原经，蒙守时初初，不获其家。男子折鸡，妇人亦歌。注啊，这个家呢就假借作歌，妇人首饰也，即是妇女的首饰。下一条片麻烦。譬如金钗就是妇女的首饰，头饰啊，还有耳环啊、什么玉额啊，成都是妇女的首饰来的。那柯过夹埋的意思呢就是怎么呢？柯呢刚才讲了犹豫不决啦，这个柯过的过呢就是首饰，应该是指妇女 要出門啊，就要扮靚啦，成日要唔知揀邊支差就啱呢個頭飾啊，又唔知揀咩戒指啊、玉額啊，啱嗰日嘅心情啊、狀態啊、咁衣飾啊等等，咁就好屙過啦，猶豫不決嚇、啊，就搞咗成兩粒鐘都出唔到門口嗰只咯嚇，咁、啊、就為之屙過啦。好。啊！而家就讲呢个立落啦，屙过都系同立落差唔多意思嘅。吓、啊，立落嘅立字咧，原来就米字边呢个为之正写。吓、啊，又好似黐立立都系呢个立啦。呢个立字智慧就话女恰切音立黏也，即系黐立立黏黏地咁样。譬如五音集会有云，女恰切。黏也都是同一個解釋的、啊、另外、啊、宋仁宗那時的官方文書類篇也都說泥恰切黏也，即是這幾本文書呢解釋都是一模一樣的，總之是黐黐黏黏黏黏地這樣為之立。好了，立糯，糯即是糯米，那啊啲糯米又黐黐立立，就咪变咗拖泥带水嘅意思咯，即系唔得爽快撇脱啊，或者立落。咁而家系香港嘅大时代，大家都要醒醒目目，为香港嘅自治权而努力。多谢大家收睇，后会有期。